把这设计时间留出来哈，这个我得特地问一下这个张素，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得打着大概怎么也得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设计吧？ 对，因为正常前期可能有这个装修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这个设计的这个周期提前量需要打出来。可能 要对着话筒一下，这个声音有点小。对， 现在就正常的我们需要这个前期有这个有一个这个现场测量，然后呢之后呢要有一个这个现场勘察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也是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周期的啊，所以要把这个时间提前量需要打出来。 对，所以基本上可能我们怎么也得打出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包括还得来回的这个改稿啊什么的哈。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一下，想报名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一定啊记得提前来报名，因为现在人还是挺多的。那大家呢记好了，如果是通过电话的话呢，在上班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那如果在我们的公众号报名呢，可以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的这个房子的大概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好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装修的一些设计师沟通的一些事情哈。经常有朋友问到说，哎呀，我现在脑子里头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那我怎么去跟设计师沟通呢？啊，来跟我们说一下。 作为设计师呢，当遇到这种就是装修可能小白的客户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向客户展示一些这个装修风格，然后帮助客户确认自己喜欢的风格，搜集一些这个客户自己比较喜欢的图片，可能也不用多，3到5张基本上足够了。然后现场勘察呢，我们可能要去现场看一下您的这个采光、通风情况，然后厨房、卫生间、上下水管道，然后以及这个排烟换气的位置。然后第三个呢，可能说到也需要跟设计师沟通一下这个居住人的情况，最好是要跟设计师说清楚您这个对于房子使用的这个要求，几口人住，有没有老人或小孩，然后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房屋是否有特殊需求，平时在家里使用厨房频率高不高，饮食习惯是偏中餐一些还是西餐多一些，然后储物空间需求大不大，这个都是需要跟设计师前期最好是能沟通完整一些。 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比如说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的想法，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不要觉得说自己不专业哈，因为这不是有专业的设计师会给你完善嘛。 对 对, 对。 如果说自己能有一定的这种想法，包括有一些这种设计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我就特别想在这儿有一个适合我习惯的，比如说有个柜子，对吧？我要平时放点东西，然后或者说呢，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可能给我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说明我自己喜欢，而且平常有习惯这样去做，那很好。我觉得这样如果有自己想法跟设计去沟通的话，他会很好的把你的这些东西融合到你整个这个房间当中来，对吧？ 对, 对，是的，因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您的这个硬性的需求或者要求，然后呢剩下的交给我们设计师来给您进行这个完善。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就是自己的房子嘛，还是多多上心一点。 对对对，是 的，对吧？然后包括提前我觉得找一些这种风格的图片啊什么的，我知道有一位朋友特别上心，他自己可能在装修前半年就开始，然后自己找了很多的图片，然后呢除了风格之外，他可能还会找了很多他所喜欢的一些设计啊，你比如说可能我喜欢有个榻榻米是吧，然后比如说我喜欢在哪儿有个暗格，或者在哪儿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把这些图片呢都给了他的那个设计师，完了之后他是说哇，你这个想法还真的是挺好的，所以他就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通过一个合理的设计达到一个完善的这样一个效果，出来以后他自己就特别满意。 对，因为像我们接触这样的客户也有挺多的，之前有接触一个客户，他这个给我写了设计需求 A4 纸完整的写了3篇，全是他的个人的这个喜好啊，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这个，对，生活设计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然后呢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设计， 没错啊，千万不要把所有事都丢给设计师啊，要不然出来了以后都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感觉有点大众化，是吧？因为毕竟设计师不是你自己的这个使用的方式嘛，对吧？ 对，要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 对哈，好，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设计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说到家里的这个装修哈，那现在这个设计师基本上这个收费都是怎么收的呀？有些朋友说我就想找一个普通一点的，或者说适合我一点的，你大概我怎么去挑选呢？ 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说到这个设计费呢，现在这个年轻的一代人呢，可能提到装修第一时间都会考虑到，我要给自己家请一个特别专业的设计师，好好的规划一下，合理利用每一个平方米，因为都是这个花钱买来的， 对， 然后 收纳很重要， 对，然后可能像市面上的情况呢，可能按照这个初级这个设计师，是属于这种这个刚毕业的，那他可能对于您的这个设计费这边呢，他可能是给您提供个机会，然后给您免费去做，但是基本上像工作这个1到3年呢，可能就是 是60或者到100左右， 就是一平米吧。 对，按照每平米去计算。 嗯， 啊，然后比如说可能工作3年到5年，然后他可能会稍微高一点，比如说120到300左右啊，都工作5年到10年左右，那可能价格就不等了，比如说有300多的到2000多的，这个范围的都有。嗯， 所以基本上可能大家根据自身的选择，比如我是一个特别需要豪华一点， 对对对， 然后或者说设计的细节特别多的，你可以找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对吧？如果很普通的，或者说我就是想做一些收纳呀等，当然我觉得这东西还得去聊。 对， 就有的设计师虽然他收费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特别符合我，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呀。 看个人的这个需求， 是吧？嗯， 对，因为现在请一个这个专业的设计师也是一件这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其实还好啦，因为我你看我整个觉得算下来，嗯，咱们就按照就是大众的大概100到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来说，嗯，100平米的房子，100的话，那其实就是1万块钱。对吧？ 对。 然后那在整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装修的总款项来说，嗯，它其实不是很高的，就基本上也就算其中的一点儿。 对。 那如果有了设计师之后哈，啊，他能够把你整个屋子里面的这种设计很好的， 嗯， 包括灯光，对吧？包括一些合理的这种利用的空间，都能很好的帮你们，而且还能去帮你挑选一些主材，特别适合你们家的等等。我觉得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是一个。挺累的一活儿，从头到尾要跟着，对吧？嗯，所以我倒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嗯， 对，因为现在这个家装设计师呢，一般要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然后又要有一些这个审美啊，专业的这个视觉审美啊，然后工作呢，可能这个方面也要有一个这个细心、耐心啊，这都是必要的。正规的设计公司呢，然后也会给客户提供施工图纸，然后软装搭配方案。现场施工交接指导啊，提供这个客户购买材料的尺寸与面积啊，包括后期的这个安装定制类家具啊，最后的房间陈列。选家具，如果客户有需要的情况下，基本上客户都去陪同一起去购买。 嗯，所以这儿我们就有朋友来问了，说这个基本上现在设计师都负责哪些装修上的工作？包括刚才你说到就选家具什么的，也会一起陪着， 嗯， 是吗？ 嗯。对，是的，因为像前期呢，我们会给提供客户这个图纸方面，因为当图纸确实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我们会给客户。 图纸一般会有多少？ 估计得有个 一大摞吧。 对，一大摞，但是看据它的这个面积来计算啊，比如说可能是平层的，那我们图纸就是比如说有这么一些啊，然后呢，但是这个可能说要像这个独栋别墅啊，可能会稍微再多一点，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细节会多一些。 嗯，细节不一样。 嗯，对， 嗯。然后那接着说啊，我们就负责哪些装修上的一些工作，其实就从头到尾都要负责吧。嗯， 对，基本上您装修的整个过程呢，都您请的设计师都应该跟您一起，从设计的前期一直到设计中期选东西啊，包括后期的这个安装啊，到最后的这个整体落地啊，都是会跟您一起去做的。因为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讲，前期呢就是也是希望客户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做的每一个案例呢都是希望它能完整的呈现出来。 嗯， 就像一个作品一样。嗯， 所以就说大家不要这个觉得哎呀有个设计师这个会不会就是只是收费而已，其实不是，他是从头到尾跟着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在选择一些这个比如说颜色啊， 嗯， 或者选择一些这个尤其是壁纸啊墙漆这种就特别容易纠结，就哎呀我选这个还好还是选那个好，这就不用纠结了，直接丢给设计师就好了。 对，设计师来给你一个这个专业方面的建议， 一个指导和建议。 对 对 对， 对， 对啊。好，那我们下面咱们来说点实际的啊，因为刚才呢只是我们从设计上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嗯，它都包括哪些，包括它的价格啊等等，前期怎么跟他沟通，嗯，那我这边有一些这种比较具体化的一些问题哈。你比如说现在有些朋友说现在今年装修的话，比如说家里的现在家居都流行什么样的一些元素，或者流行什么样的一些风格，能不能给我们要马上要装修的朋友一些借鉴？ 嗯，可以。社交网络就是现在今天可能越来越发达，然后不少这个流行元素呢也涌入了这个家居时尚圈啊。不知道各位听有没有发现，从今年开始网上可能出现一些这个 NS 的这个装修风格。 什么叫 NS？ 解释一下。 这个说通俗一点呢，其实是这个两种这个软件的结合啊，由近年就是比较火爆的这个北欧冷淡风，然后结合一个相机的这个调色模式啊，共同构成的，给人的这个感觉呢清新又时尚。然后这个耀眼的衣服呢，可能只能说明你的眼光好，可能你拥有一个同样时尚的家， 就可能是您的这个品味可能会更好一些。 嗯，是不是就是经常比如说前两天看这攻略那攻略的时候哈、啊，千禧攻略什么的，不是有一些什么马卡龙色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也算是其中的今天流行的一种吧。 对，是的，就像可能您说到的这个近期的这个马卡龙颜色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比如说蓝绿色，然后这个千禧粉，然后它这个千禧粉的颜色呢，它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定的颜色，然后它只是一个这个系列粉色的一个总称，嗯，就是很多客户对这个颜色呢，把它通称为这个脏粉色。 嗯，就是很多朋友说，如果这种颜色在家里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就真的成了脏粉色呢？ 其实它这个时间不会特别去这个变换这个颜色，因为它本身就是也是电子调漆嘛，啊，就颜色基本上都确定好的，嗯。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不会就让人觉得就是真的是脏脏的这种颜色吗？ 对，其实它的这个暗度还是比较低的，就是可能在粉色的色系当中呢加了一些这个灰色啊、嗯，所以呢它出来的属于这种暗粉色。 暗粉色、 嗯、对对对， 嗯，好吧，这个我觉得真的得现场去看啊，因为在光听可能说起来不是说那么的、嗯、那么的这个透彻哈。 对， 当然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颜色这事儿、啊、哈，就是刚才提到一个是现在这种马卡龙色现在比较流行对吧、嗯、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似像什么脏粉色什么的也属于其中的一种哈、嗯、然后前一阵子特别流行的那个灰色的就是各种灰色调的现在还流行吗？ 也还有，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接触的大部分客户有80后的90后的，然后呢可能说房间的面积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特别大，但是按照这个、嗯、设计风格来讲呢，首先要把它这个房间做到一个这个干净整洁，然后呢就是整个大体空间呢是以浅色为主，但是呢在局部的这个某一面墙或者某一个这个位置我们要给它做一个这个深色的一个点缀啊，这样让空间显得更加有层次感。 嗯，哎，说到这儿啊，正好前两天有一朋友问到说他们家买了一个小学区房，就是西城那边大家都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小户型特别小的那种，说他们家那个可能也就30多平米吧，也不到40的样子、嗯、说如果这么小的一个房间之前本来觉得说要四白落地让它显得明亮一点啊，并不是说为了说其他的原因，而就是想让它因为它小嘛再加上可能本身可能朝向也不是说那么好、 嗯、 所以就是说想是不是就纯白色那就很会显得很亮。那如果比如说作为专业的设计师从这个亮度上来讲的话，给屋子提亮来讲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搭配是比较好的颜色方面？ 首先呢这个白色肯定是以大的空间，就是它主色调肯定是以白色为主，然后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穿插一些这个比如说木质的这种颜色，木纹理的这种颜色、嗯、因为白色木色它搭配起来会给人的一种比较这个温馨舒适这样的一个感觉，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呢也是整个房间暖暖的这种然后在家具方面呢就可以定制类的呢可以是以浅色为主，这样呢我们跟整个大的空间也能融为一体然后像这个沙发呀或者是这个床啊这些单体的家具呢，我们可以建议有一个彩色或者是一个重色，然后去做一个这个点缀，做一个装饰。嗯， 哎，那你觉得像那种小户型、超小户型、嗯，可不可以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其他是个浅色，然后中间有一面墙做成深色，还可以这么做吗？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不会显得说比较暗或者是什么吗？ 嗯，因为这个暗色呢，当您这个局部去使用的情况下，它反而会让空间显得这个更加有这个近身的延伸感啊、 嗯， 就不会说看过去整个一面墙全是白色的，或者是这个太过于单调的这种。 那你说从现在的流行趋势来看，另外一个从出来的效果上来也是 可 以 的， 不会显得说比较暗或者是什么吗？ 嗯，因为这个暗色呢，当您这个局部去使用的情况下，它反而会让空间显得这个更加有这个近身的延伸感啊、 嗯， 就不会说看过去整个一面墙全是白色的，或者是这个太过于单调的这种。 那你说从现在的流行趋势来看，另外一个从出来的效果上来看哈，比如说有哪些颜色挺适合这样的一种小户型来去弄？ 一个是这个木色，然后再一个就是可能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偏灰色，然后亮色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可能一个是这个马卡龙系列的颜色，都是这个明度比较低的啊，然后这个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 嗯，那有些朋友说我还喜欢家里头就是相对来说就是鲜艳一点，就一进去觉得哎很有活力这种，那有什么样的一些颜色？我之前看到有那种比如用沙发用一些明黄色或者是用一些什么颜色感觉好还挺好看的。 是可以的，可以用一些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柠檬黄的颜色，然后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浅绿色然后包括这个就是亮蓝的这种蓝色也是可以的、 嗯、也是可以的。 对， 好的，所以你说这个讲究还是挺多的。 对，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设计上的事情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到一关于地台的一个事情哈。 SN 说他们家呢想做地暖，那可是做地暖呢他又想做一些这种地台，就是那种砌起来的那种因为家里的这个比较小，然后呢也是想着说底下是不是也可以装点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所以呢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说用做地暖的话，它可能在0到1米之间会有这种浮尘区嘛，那如果比如说睡觉的话，那如果在地上直接睡，或者在做一个差不多像平常的这种40到60这种地台，那么正好在这个区域当中嘛，说那可不可以直接我在1米以上给砌到那么高，然后我底下放点东西，然后上面去睡人，说这样的话会不会效果看起来会不好看或者怎样。 首先从视觉效果上来讲，肯定是影响美观的，因为首先本身它这个高度太高了，太高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咱们正常你里边去储放东西的情况下，你也不好这个往出拿可能来回这个收或者拿不是特别方便，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可能考虑太高的情况下呢，咱们下面这个可能供暖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再一个就是可以上面加一个小垫儿，但是没有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但是厚度不能那么厚可能要稍微低一些。 那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种浮尘区的问题吗？ 基本上可能稍微高度要有一个调整高度需要调整一下才会好一些。 调整到什么程度呢？ 要高于这个浮尘区 对啊，那不就又成了刚才说这1米以上这个床你觉得又不好看吗？ 对，可能或者是这个，因为现在有这种这个壁床墙壁床的这种就是它正常呢也可以这进行储物，比如说它可能更灵活多变一些，比如说不用的时候呢正常把它翻起来用的时候呢把它这个拿下来，然后下面呢正常你还可以再进行储物。 主要他问的问题是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想在这个浮尘区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对，我刚才跟您说的，比如说咱们固定的这个台子高度呢就是在这儿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翻床就可能当床翻下来的时候呢这个高度是要高一些但是这个关上这个床之后呢，你下面这个地台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那基本上大概多高呢？翻下来的时候多高呢？ 要到80左右吧。 80左右。 对。 就那其实地台你要就是砌个80就可以了嘛。 对。 对吧？ 对。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直接还是床嘛。 对，是的。 就是还是要高于它会更好一点。 对。 行，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有朋友说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封闭式的阳台怎么去设计它才能又好看又实用。 阳台一般这个装修中可能被规划为这个晾衣区，然后储藏间堆放的都是一些杂物阳台呢我们设计的过程当中也会综合整个房间的一个使用功能，然后去分配这个阳台具体怎么的合理去利用像有的阳台呢，如果说家里面缺少这个绿植区，然后呢可以把阳台作为一个封闭式的是最合适的一个位置。地面呢可以用一些这个防腐木，然后上面再放这个扶手椅，然后可以是一个舒服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把这个阳台作为一个独立的小书房或是就是需要一个相当独立的一个办公区然后封闭呢阳台也可以把它这个足够的利用起来或是像您刚才咱们那个提到的一个这个榻榻米，然后呢但是要在这个上面做成一个可以偏日式的一些这个推拉门，然后上面可以这个平时说喝个茶呀看个书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可以下面还可以进行一些这个储物放一些孩子不经常用的玩具啊也方便清洁卫生 那如果比如说我想在阳台去养花的话，这关于这个水路怎么去做，是不是也要留出一个下水口啊什么的？ 是这样的，正常阳台呢它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洗衣机的下水口或者是这个阳台它有一个这个雨水的一个下水口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利用起来去做这个植物的一个这个灌溉然后再一个就是呢可以用这种这个盆装的这种植物，可能需要这个淋喷一些水之类的，但是地面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防潮性，所以呢一是用砖，第二呢可能更有这个生活气息一些，那可能就要用这个防腐木的地板 防腐木的这种地板一般我看用在这个室外的这种阳台会比较多一点，对，室内的话防腐木可以用吗？包括比如说它的环保度怎么样？ 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像我们的客户之前也有用过好多啊，就是阳台的这个位置单独把它这个抛出来，然后做上这个防腐木，就单独做成一种这么这个绿化区的一个位置。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防腐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也是木头，还只是它做了一些这种就防腐的这样一个处理吗？还是说它跟我们的地板有什么不一样？ 它还是这个经过一个这个防腐的处理，比如说它这个耐高温，然后这个耐雨水啊，是这样的，就是时间久了而且不容易这个变形啊。 它是一层木头还是说也多好多层木头？ 一层木板。 一层木板， 对，一层木板 就是一块木头是吧？它不像我们的地板似的是复合材质，是吗？ 对，不是复合材质的，是一块木头的这种。 一般情况下，那它的这个基本上都是什么木会比较多一点？ 它也分这个木种，主要是看它这个抗这个日晒，然后而且还要经过这个防水的这种处理，是这样的。 一般像这种防腐木，大概价格贵吗？ 价格不等，然后可能几百块钱的也都有， 都有， 对对对， 就是大家自己去挑选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是的。 它可能还是跟是不是它的防腐处理的这种工艺不一样吗？还是说跟它本来的木种有关系？ 跟工艺，跟木种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好，那一般多少钱的差不多我们可以用啊？ 像四五百左右的应该也可以， 就可以了。四百一平米吗？ 对，是的， 一平米。 对， 哦，它是按照一平米来算的。 对，按照平米来计算 啊。 按照您的使用面积。 行，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设计上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刚才说到这个阳台，那我之前还看到了这个有些朋友说想问一下，这阳台怎么去进行储物？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嘛，毕竟阳台的话，毕竟它这个阳光是比较好的，储物之后呢会不会比如说太热啦，会对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不好啊，柜子不好啊等等，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储物怎么去做。 是这样的，前两天这个刚好也有一个客户说这个他准备在阳台做一个柜子，然后但是他问我说这个这个柜子时间久了会不会容易这个变色呀，太阳这个直射这种情况啊。首先呢来说这个阳台呢，如果说空间合理的去规划，两侧呢正常可以进行一个储物啊，可以进储，但是这个就看你选择这个门板的这个材料啊，可能要选择这个稍微质量这个好一些的啊，可能这个经常这个日晒也不会有太大这个颜色差异的啊，是这种的。首先呢来说这个阳台呢，如果说空间合理的去规划，两侧呢正常可以进行一个储物啊，可以进储，但是这个就看你选择这个门板的这个材料啊，可能要选择这个稍微质量这个好一些的啊，可能这个经常这个日晒也不会有太大这个颜色差异的啊，是这种的，就是既可以满足它的这个储物，然后呢就是又要考虑到它现场实际发生的一些这个情况。 另外我看好像很多网上还会有那种铁艺的，或者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柜子，然后外面也是有不同的颜色的。我觉得像那种柜子放在这个阳台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吧。 对，像您说的这个可能是类似于置物架的这种就是单独是这个铁艺的这种这个不锈钢的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储物，但是它的这个美观性和它的这个密封性肯定还是没有就是像木质类的这种会好一些。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设计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些事。我们为此请来的是龙发 MA 高端设计师张素，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时间。另外如果大家想报名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直接的去拨打我们的电话，上班时间啊在 850-13710。其他的时间呢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有的装修总价呢由系统自动生成，有的直接标明一房一价，还有的声称是无法拆分的整装打包的一个优惠价。那近日呢也是走访了很多的一个家居市场，那随着这个整装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的装修总价也变成了整装，而详细的装修明细单已经是越来越少见了。那这个可能是在其他城市的一个事情哈，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这种情况多吗？ 现在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啊，因为前段时间这个也是有接待一个这个客户，然后呢他这个买房子呢也是父母去住，但是呢对于房屋的这个现状呢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满意，但父母那一代可能觉得也还可以，还可以继续这个进行住，然后但他们呢可能希望给这个老人呢可能好一点的这个生活环境。 嗯， 就这种精装房呢他可能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弊端啊，这是可能是不可能避免的，比如说像个性化可能不是说特别合适，不能是特别到位的，比如说你选材料啊可能也不能是自己去选，因为它都是这个整体都是做好的。所以说这也是它的一个弊端。然后像这个相对来说环保性呢可能是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它毕竟是这个正常都装修好的啊，装修好的房子，然后它基本上也有一段时间这个空档期啊，有一个这个缓解这个装修的这个味道的这样一个期间啊，所以呢就是它这个有优势也有弊端啊，但是它现在这个精装房呢也会多一些啊。 嗯，那如果比如说哈，像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自己去装的话，好像我听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整装的，就是自己装的，不是这种精装的，是吧？ 自己装的这种，它那可能是属于这种套餐这个范围的啊。像正常装修呢，它分为这个两种，一种呢是这个属于个性化定制的啊，就是装修公司呢只是负责这个装修部分，然后主材部分呢是您这个自己来采购啊。然后另外一种的情况呢是整个就像刚才提到的打包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基础装修啊，然后这个材料啊，它都含到一起。这个它的优势呢，可能在于一个资源整合啊，就是可能同样的这个大的品牌呢，它可能拿到的这个优惠价格呀，可能它是属于一个整体的，可能要比您单独自己去购买会这个价格更合适一些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的一个这个优势，但是它呢也有些弊端呢，像有的呢，它也是做一个品牌性限制，比如说我这个打包的这个价格我是含这个这些品牌，但这些品牌里面呢我也是有一些这个指定款啊，并不是说咱们这个品牌里面哪个你都是可以去选可以用的啊，也是有些这个指定款。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还得问清楚里面到底包含什么，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 吧？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找那种就是可能有只有普通装修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整装的，就看你自己去选择。 对 吧？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当吸烟吸油烟机、燃气灶这些传统的厨电品类因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波及而陷入负增长的时候，像洗碗机啊、电蒸箱、集成灶等一些新兴的这个厨电品类依然是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这些新物种呢正在快速的占领中国的消费者的一个厨房，从而也为身处困境当中的这个厨电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的动力哈。像现在在你们的那些客户当中用这些的多吗？还是挺多的吧。 对，现在的基本上这就是说客户群体呢偏这个年轻化一些，然后呢基本上可能在考虑到这个 就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上希望这个厨房它更现代化一些、 智能一点， 对，智能一些，然后更方便一些，比如说现在这个也有这个垃圾处理器啊，然后包括这个洗碗机啊，蒸箱，这集成灶，这都是可能70%-80%的客户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些电器，然后融入到这个厨房里面啊、然后一是这个使用功能方面，第二呢它从这个厨房感官上就是体验，给人的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也有说这个在厨房里面去加这个背景音乐的，然后也有去加这个中央空调的啊，就是希望这个厨房呢它不单单是厨房，更也是一个体验生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就是我倒是觉得这个有一些比如像集成灶哈、就是可能它在做这种水电的时候就得可能改动的可能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它是走底下的管子嘛，对吧？ 对，是的，因为这个集成灶它的这个排风呢正常是要走在这个烟道的下面，所以呢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这个烟机，它排烟是从走这个墙面然后走顶面上去的啊、然后再走到管道里面，然后集成灶呢它现在是属于这种下排烟的这种情况，就是相当于要占上你地柜的一部分空间啊、然后去走这个烟机的这个排风啊、排烟。 所以就是大家要根据自身选的东西提前问一下设计师或者是工长，我这个是不是需要提前去改动啊，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安不了，其实就是个麻烦事儿哈。 对，因为提前最好是把这些尺寸啊、这个样式啊，然后提供给这个我们设计师这边啊，然后包括也有橱柜设计师，然后去给您做一个合理的尺寸规划。 对，所以就是您打算用什么，一定提前先跟大家去沟通。 对 吧， 是的， 因为好多东西比如说像这个这种什么烤箱啊，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嵌入式，是吧？ 对， 还是放在这个上面台面上面啊，这个都需要提前去设计的。 对， 好，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家装行业呢发展快速，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跑路的家装公司越来越多哈，房屋装修类的投诉案也是呈上升的趋势。近日呢，西安的家装市场当中又爆出了几则关于家装公司没有完成施工人去楼空的消息，引起了材料商以及业主的一个广泛的关注啊，所以这个选资质这个还是很重要啊。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好多这个家装公司啊，包括我们这个北京也是一样的，然后好多这个家装公司，它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新兴的这种公司，可能也就是可能说三五个人，然后一起弄的这么一个这个合资的这种公司啊， 皮包公司是吧？ 对，然后呢，可能就是临时找一些这工人，然后再临时找一些这个项目经理，然后再找一些设计师啊，然后就可能做这么几家，然后可能赚到了之后呢，如果说后期一旦有任何这个问题或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然后他们老板可能就直接就是这个走人了。像前不久也是有一个这个公司，也是一个新公司，但是相对来说规模也还可以，然后也是就像咱们现在的这种情况啊，可能说这个干个三年五年呢，然后就这个基本上找不到了啊。像建议大家这个选装修公司呢，肯定是选择这个老品牌的，然后这个资历深一些的这种装修公司，比如说可能10年-20年左右的啊，这样的装修公司，首先它的这个内部的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啊，而且就是从业的这个人员呢，相对来说也是够这个专业的啊。 好歹不会跑路是吧？ 对，是 的。对，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带领下呢，智能家居热度不减，行业呢是蓬勃兴起。互联网巨头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呢，从硬件、技术、系统、解决方案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布局。智能家居系统呢也是出现。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的这种概念应该是越来越火热了。智能锁也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在各种巨头品牌的加入之下，也进一步的促进了智能锁的这个普及哈。现在真的是这种人工智能这种指纹锁啊，确确实用处还用的还挺多的。 对，是的，像我们客户基本上80%左右都会选择这个需要换一个这个防盗门，然后这个去增加一个这个智能锁啊。然后而且现在这个电子类的这个设备可能说就是对这部分的这个研究也是比较多的啊，像有的可以这个远程控制，比如说诶临时家里面来个亲戚或者来个人，告诉他一个这个临时的这个房间密码，然后他可以输入密码，然后这样进去。然后正常家里面人呢，正常输入指纹呢，可能有的是能可以输入100-15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指纹的一个这个数量啊。 那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有些朋友说，我这可能也刚装了一两年的房子，然后但是呢，当时因为可能没想到这个智能锁这个问题，用的是还是普通的一个钥匙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个防盗门，我想改智能锁还能改吗？ 他得看看现场，看现场情况，比如说看你这门跟他这个锁是不是能进行匹配。 嗯， 比如说他这个智能锁呢，它是可以联动整个一套门，当你这个关上门之后，他会把所有的这个锁就是完全一扣一扣的全部扣到这个门框上。 嗯， 就得看门的具体情况，然后才能，还有你定的这个产品的型号。看是不是匹配的。 嗯，就是有的可能是可以的，有的可能就不行， 是 这意思吧？ 对，是的， 是的。要去看一下。 嗯，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下面就说到了小户型啊，今天一会儿还有一些关于小户型的问题哈，我们也来说一下。说小户型呢，近几年受到了不少刚需购房者的青睐嘛。虽然小户型有很多的缺点，你比如说拥挤啊、狭小啊、无玄关啊、采光不好啊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不喜欢小户型。那小房子也不一定都是那么不堪啊，你只要是装修到位，好好的去设计它，也能一步一景儿。那么这个设计小户型有哪些窍门呢？哎，这个我觉得咱们倒是可以多说几句哈，因为毕竟设计师对于小户型还是挺有挑战性的吧。 对，是的。首先这个我们小户型呢，它可能更像类似于这个青年公寓一样，就是可以完全这个满足正常人的这个使用需求和使用这个居住功能。然后呢，我们可能要多考虑的，一是它的这个储物功能，储物功能要稍微这个多一些，然后呢，这个卫生间也建议这个做成干湿分区的这种，这样可以进行同时使用。因为可能我们房间本身面积不是说特别大的情况下，建议把每个位置呢都给它这个合理的去规划，合理的去利用。比如说卫生间我们做成一个干湿分区的这种，外面正常人可以使用，里面呢也正常可以使用啊。然后像厨房呢，也可以，如果是不经常做饭的情况下，建议也可以考虑成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啊。因为这样呢，首先我们也会让这个房间显得宽敞一些，显得通透一些啊。 那有没有一些案例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比如说我在哪个地方之前他们家是什么样子，然后通过一些改动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有没有这种设计方面的一些东西能让我们去借鉴一下的呢？ 可以啊，因为这个之前在这个团结湖那边我们也是有一个那个工地和项目，然后呢他们也是这个一个小的房间，可能有一个40多平米吧使用面积啊，就是可能一居室的这种啊，然后但是正常的也是两个年轻人去住啊，然后呢我们要把他的这个要满足正常就餐，然后这个卫生间要足够大，然后厨房呢就建议做成了开放式厨房的这种，因为平时年轻人可能在家里面吃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多啊，基本上做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多啊，基本上以这个使用然后这个居住啊，然后行走方便啊，显得空间宽敞一些为主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要考虑它的这个储物功能，因为现在可能年轻人基本上是这个比如说衣物比较多啊，然后可能有这个旅游出差的这个行李箱啊，所以说这些位置呢我们都要给他考虑到，包括这个鞋子啊，这个或者是女士的这个化妆品包啊之类的啊，都是需要一部分这个足够大的储物空间。 没错。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种除了这种开放式的厨房，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其实是可以利用的，可能以前我们这个没太注意，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设计一下。 通常比如说像这个房间呢，就像卧室，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卧室我们可能除非你面积足够大的情况下，要不然很难找到一个这个梳妆台的位置啊。但是现在呢其实就有一个这个想法和建议，就是可以建议客户比如说把这个靠近窗的这一侧这面墙，然后左右两侧可以做成这个书架，然后中间呢可以再做一个这个类似于书桌或者梳妆台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把你从卧室正常一进门看到的这面墙，就是它左右两侧可以进行储物，然后中间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做一个化妆台，一个梳妆台这样的一个空间啊。 就是可能在这一面墙上我们做了不同的文章是吧？ 对对对，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怕您不想啊，其实呢只要很多东西都是能实现的是吧？ 是的。 那如果比如有一些小户型他就喜欢这个厨房大一点，比如有些人可能家里的这种小电器挺多哈，另外也喜欢做烘焙的这种朋友，那怎么能让他更大一点呢？或者是不是我外面可以做一个那种吧台、或者说是做一个这个岛台，这样比如说用岛台当做餐厅了，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可以。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客户，他这个就是一个人去住啊，然后呢就是可能平时吃饭的人也不会特别多，然后呢所以就是把餐区的这个位置呢就尽量的缩小了啊，就正常缩小到是吧台的这种形式，但是高度呢是我们餐桌的一个高度，正常两个人就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正常厨房这边呢之前也还有一个客户，他这个 特别这个喜欢这个做家里面就比如说有些这个点心啊或者什么、这个、 啊做烘焙嘛， 对，做烘焙之类的。然后呢，他的厨具也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就是要考虑他的这个储物空间，比如说这个瓶子啊、这个碗啊、这个罐啊什么之类的就会特别多啊、要考虑他的这个储物空间，比如说上面要放、中间要放、下面还要放，就基本上每一厘米都要给他这个合理的规划到。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显得很满，会很就觉得哎呀这一进去就觉得好像有点挡啊什么的、 基本上是做成这种定制类的，就看上去之后它是一面墙，或者是这个打开之后呢你才能看到里面这个具体的功能分区，但是你关上之后呢它是完整的一面墙，看上去还是一个整体 啊、所以就是可能在表面上它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打开以后是另领乾坤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是的。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安居快讯哈，最后一条来说多说了两句关于小户型设计的事儿。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看看我们 GSM 的一个问题，在公众号上他说，请问一下，我看上一套家居啊，是那种胡桃木的颜色。就像是那种浅色豆腐干的颜色，说有点浅棕啊，有点发黄。说我呢还很喜欢这个白色的门，说请问这颜色能搭在一起吗？就是白门棕家具，或者说是白门棕黄色家具这样子。 是可以的，因为白色呢它本身属于 挺百搭， 对，属于一个百搭，属于一个基色调的这种那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格呢就可能以它这个喜欢的家具这种木色为主比如这种木色，然后结合这个白色，比如说就像它有的这个成品柜子是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呢它整个定制类的你也可以综合融入这个颜色去做一个定制比如说像有的这个门板呢它也可以分为这个三部分，比如说就举个例子像衣柜一样正常普通的这个一个衣柜呢它是属于一个完整的一面比如说你正常一面是一种颜色，但是咱们现在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分区，比如下边呢我正常可以挂一些这个短衣区，然后中间呢可以挂一些这个长衣区，然后上面可以做一个叠放区，这三个区域呢也可以把它门板的颜色分为三个颜色，上边和下边呢是白色，然后中间呢可以穿插一个类似于他说的这种木色。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设计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把这个你喜欢的颜色放进去，然后只不过可能有一些需要其他的给它点缀一下，再搭配一下。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要把最实用的这个部分好好的去设计一下，对吧？ 对。是的。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最近呢有朋友来问呢，说家里是这种 loft 的这种格局啊，层高有限，说请问怎么设计能让房间看起来更加宽敞明亮一点儿。包括之前还有朋友来问说，这个类似家里想有这种小二层嘛，但是呢就是想做地暖，是不是上面我上面那层也需要做啊，反而关于这种户型的问题其实挺多的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 然后呢首先如果 loft 这种格局层高不是特别高的情况，首先吊顶就建议就不要考虑了而且地面施工呢也是尽量稍微做的低一些然后把大的这个空间基础情况呢尽可能增高墙面装饰处理方面也要做一个简化在合适的位置呢可以考虑一些封闭性的储藏使用功能使用空间，比如整体看起来是整洁不乱的这种，而且柜子颜色呢也尽量要做成一个统一可以这个局部有一个跳色或者是点缀，在房间整体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建议使用一部分这个暗色的镜面，然后去做一个结合家具选择方面呢首选呢肯定是多功能一些的家具，比如说灵活多变的可以方便移动的然后像刚才提到的那个二层是否需要加这个地暖的情况呢，基本上看这个使用需求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个限制，因为本身它这个面积如果是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供暖效果你整个一个地面是够用的而且你上面在做的情况下，一是这个管子改造可能不是特别方便，第二呢可能这个也会增加一个高度 所以也就是说基本上只要它温度够了，它上面那一层其实不做地暖也没有关系，是吧？ 对，是的。 好的，来再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有朋友说这个家里的一进门的面积比较小，说怎么才能让这个鞋柜部分这个更加充分利用一下，而且家里鞋还挺多的，应该选什么样的？ 如果说这个门厅面积比较小，墙体左右的墙体如果不可以移动的情况下，然后建议的这个鞋柜呢进深可以控制在20到25公分鞋子的摆放方式呢可以是下开门或者斜着插进去的这种高度呢尽量是做到这个80到1米的一个高度上面呢可以正常设计为这个挂衣区然后在